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在周二的中午12点钟，今天坐在直播间里的是我和燕婷。哎，这个燕婷是江苏人， 对，江苏无锡人， 江苏无锡人，这个吴侬软语啊，这个吴侬软语说起来一般很好听。然后这个江苏另外有一个说着吴侬软语又能够发大财的地方，这个全中国人都知道，华西村。 华西村， 燕婷，我就知道你没有去过华西村了。所以我就不先上来懂你。 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因为可能就是在家门口的一些地方你就不太会去。那华西村它是地处江阴市，那江阴市大家是知道是一个非常富的县级市。无锡市作为地级市，虽然就是理论上行政上是属于管辖江阴市的，所以华西村理论上是无锡市的华西村。 所以华西村是你家下边的一个村子， 理论上政治上范围意义上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呢，大家就是无锡自己人呢都会说自己是无锡人，然后那个江阴人，因为江阴人不想被你们无锡人管，因为江阴非常的富，他非常有钱，就甚至比无锡更有钱。对，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县级市。那下面的这个华西村呢更加是出了名的中国第一村。 是这个华西村，我从小的时候别人就说，哎呀，一说到这个有钱的农村，一般来说说华西村都怎么介绍的，中国最有钱 的 农村、 对， 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这个华西村大家一想到，哎，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华西村为什么那么有钱呢？今天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在这个两会闭幕的第二天，几乎是在这个同时啊，跟新一届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产生的同时呢，华西村的老领导这个吴仁宝，就是老村支书，去世了。 对 这件事情呢，让华西村的这个名字又跳到了大家的这个 视线当中。因为其实华西村它是一个老牌的村庄嘛，如果到无锡市大家去旅行的话，反正我前两次回去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大牌的吴仁宝的宣传片，然后请大家到华西村来玩。但是就是一般去江浙游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顺便去拜访一下这个村子。对我们最我小的时候的记忆来说，我只知道就是华西村有非常高龄的年纪大的人，80岁90岁100岁，就是他们那个村庄 长寿。 而且呢就是家里非常有钱。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多有钱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华西村它有三种房子。 是 第一种房子是70年代76年造的筒子楼，就是挺破旧的一种。 是 第二种呢是普通别墅，就是我们平常想的这种两层的别墅。 是别墅还是排屋？ 别墅 啊，是单独的， 对，单独的。然后第三种呢是欧式的独栋的别墅。 欧式这个什么？ 就它那个楼梯 是 旋转上、就是、 住的那种， 对，有罗马住的、然后楼梯是旋转上去的、那个只能我们在那个 Desperate Housewife 里面那种美剧里面才能看到这样子的， 这很洋气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有钱、 我看到这种欧式的别墅，说这个华西村的村民啊，这个新分的别墅，每一套别墅大概都有400多平米，将近 400到600平米， 400到600平米， 就6000尺。以上 啊，这个相当的厉害，而且这个非常的整齐啊。这个华西村，你看这个照片的话，这个一排一排的别墅，再加上华西村有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就是大金塔。这个 金塔 是328米啊！哎，这个有的时候觉得，你说中国怎么是 328？ 哎，328米有一个故事了。据吴仁宝自己说，当时建这个金塔的时候，北京首都最高的建筑就是328米， 所以 这个叫做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个就显示出来吴仁宝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包括你在他那个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万里长城、天安门的城楼，但是 美国白宫 是山寨的了，山寨的，就是有些人就说早上我们在天安门城楼吃到早饭，然后下午去万里长城走个散个步， 没错， 晚上又到哪里去干些什么， 有一点像这个深圳的世界之窗的这种味道， 有一个小世界上的感觉。 但是对，你像深圳世界之窗，它是专门开了的一个旅游区，但是在想到江苏啊，这一个这个不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但它也是属于农村地区，哎，有这么一个村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了。他有的人认为啊，这个是中国的样板村啊，这个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那有的人也觉得对世外桃源，有的人觉得呢，这个是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成功的典范。那有的人啊，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就是认为这个华西村的模式，它里面其实也有它的问题。这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从华西村搞这个50周年的这个村庆啊，就陆陆续续的不断 断的就有出现，也有很多这个记者进入这个村庄，这个恐怕是中国最有名的村庄，搞了很多的调查。因此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人啊，这个说实话都没有去过华西村，因此我也是对华西村抱有这么一种好奇的啊，充满着疑问的这样一种角色。我们其实今天就是把我们的问题哎都跟大家抖落一下，这个大家看看有哪些问题你是可以解答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讨论。那华西村我想现在流行一个词，就是这个央视之前问大家说你觉得你幸福吗？ 嗯， 或者华西村呢解决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幸福是什么呢？ 嗯， 吴仁宝在这个当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幸福就是五个子啊，哪五个子呢？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 嗯， 哎，别的这个我觉得前四个我都可以理解，最后这个面子在华西村恐怕又是华西村哲学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人，我看了所有的报道，只要一提到华西村，都会提到华西村这里面这种奢侈性的建筑，比如说它的大金塔， 嗯， 比如说它的白 宫，大金牛， 大金牛，天下第一牛啊，这个天下第一金牛，还有天下第一银牛， 嗯， 啊，还有这个白宫，还有这个悉尼歌剧院啊，还有这个模拟的天安门城楼。然后呢，这里面呢很有意思，它这里面人物的塑像呢，你看有耶稣，有圣母，有董存瑞，有刘胡兰，哎，还有毛泽东和邓小平， 就是世界的各大人物。然后 你能够想得到的， 嗯， 对，有的人说它是一土一洋啊，有的人说它是不土不洋， 一城一乡， 对，一城一乡。所以华西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不管你是对啊中国今天的什么东西感兴趣，你在里面都能够找到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对，应该说他说的这个面子啊，的确是。村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有面子可讲的，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有一个数字啊， 嗯， 就是说他们这个收入非常的恐怖， 嗯， 华西村的人均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 41.76 倍，是城镇居民的13倍。 对， 就每一户他们的存款多少钱？600到2000万，2010年的数字， 每户的存款有600万以上。 对，600万以上到2000万，这么多， 嗯， 那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他怎么样发家起家这个发家的呢？ 嗯， 而且吴仁宝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英雄主义？说到这个幸福， 是 吴仁宝他说的有这个五项嘛，但是问题是你去问， 嗯， 村里面的人，他们可以跟你说， 嗯， 我挺幸福的，但是呢他又有一点那种说不出的感觉。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 嗯， 他们就是跟这个江阴市有一些可能来自江阴市的朋友， 嗯， 他们会更加了解里面的一些当地的村民， 嗯， 就他们就说在当地的确是生活的非常的幸福，但是问题是呢你要出来的时候， 嗯， 你是不能带这些钱走的，所以 你要幸福你只能在村子里幸福， 公屋一样，你对他有居住权，你没有拥有权 啊。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啊住的是个欧式的大别墅啊，500平米的，造价也不菲。但是呢，他这个对于这样的房子，我们看到有很多村民说他，当时是用宅基地跟村里等于说有一个置换。 嗯， 那么有一个置换了以后呢，他理论上来说他欠着华西村的钱。这个欠的这笔钱呢，通过他在这个村集体企业当中的股份分红来偿还， 嗯嗯， 但是呢他这个分红可能每年的这个分红呢大概刚刚好抵消他的这个利息，或者说呢对他这个房产的这个偿还呢起到的这个作用呢恐怕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嗯， 因此很多人确实我生活在华西村，我看我账面上的这个资产哎都是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但是这个千万富翁的前提是你必须留在华西村， 是不动产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美国记者他就说，就是这个就很像一个管理很好的一个公司， 嗯， 更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投资公司他也是这样， 你发的股票都是非流通股， 就是你非常的有钱，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只有你离开公司以后可以兑现，而在这个华西村他还不能兑现， 对，嗯， 就他可能有2000个股东， 嗯， 靠分红过非常舒服的一个生活， 嗯， 实际上华西村的事务是由华西集团公司来总管理的， 对， 有57家的子公司， 对， 而且呢其中这个行业是无所不有啊，从什么铝材啊到医疗啊，甚至到什么布纺织啊房地产啊， 从那个非常传统的钢铁工业到现在新兴的网络游戏啊动漫啊， 嗯， 金融啊都有。哎， 嗯， 这个企业呢华西啊是在1999年就在深圳这个上市的，现在呢就是在当年这个记者大家应该是在 五六年之前了，当时的它的这个市值，按照当时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结算的话，有将近70多亿，将近80亿美元的一个资产。你考虑到这是一个，华西村最早的华西村只有2500个人，现在并村并了13条村进去了以后，也就是大概 三万五人 ，哎，这样的一个企业，它有一点像我们以前所说的那种单位的这种性质， 有点富士康，它不也有4-5万人吗？所以其实它有个大型的一个企业，那它的一个管理体。我们现在在分析这个村的模式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在分析一个企业的管理体制。 对，然后这个吴仁宝就是这个企业的董事长， 对，他就是这个总经理、董事长， 他同时对，而且呢，这个是政企不分的，哎，不是政企不分，就是他这个他的经济权力啊，也带有着他非常强大的这个政治权威。吴仁宝的一个这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在村中的大礼堂做这个红色的报告， 民族馆、 对，民族馆做一个红色报告，而且说华西村大部分旅游项目呢都是要收费的，而且呢，比如说做那个 收费不菲呀、 对，做那个直升机呢，哎，一个人一张票1000块钱、但是只有一项免费的活动，就是听吴仁宝书记做报告，这个是免费的活动。哎，这个华西村的这个事情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今天这里看到了手上一大摞的关于华西村的各种调查的，从华西村的秘密到华西村的三重世界等等等等。哎，我们休息会儿，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体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天我们说的是华西村。那在吴仁宝书记去世之后呢，一度啊有一个以讹传讹，说这个吴仁宝是登上了美国这个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且这个做的还真的很像，在微博上传。那后来呢，当然是被这个时代周刊给否认了，说这个是搞错。 他只是受了采访 啊，他接受了采访，但是估计是大家有点这个愿望啊，真的希望这个华西村啊能够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这个封面。 那个时候媒体是非常的热衷报道华西村，而只要报道华西村，封面就是吴仁宝，他的个人的一个就是怎么说，英雄主义也好，或者是那个品牌效应也好， 我就是华西， 对，他 华西就是 代表了。那吴仁宝这个人，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他就是85岁，刚刚、就是在之前就是刚刚离开大家的一个视野嘛，所以大家对于他的一个 村委退休， 对于他的一个争论也是比较多。那据我们的了解，其实他在03年的时候已经退下这个村委书记这样的一个职能了，是他的第4个儿子 吴贤， 对，来开始来 接替执政 这个小王国，华西村的这个小王国， 这恐怕也是大家今天来说要诟病华西村的话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他的这个所谓家族式的管理。 对，他10年了，你看10年了，他已经离开一线岗位了。但是问题是，这个吴仁宝的一个形象还是深入人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就像朝鲜的这个金正恩跟这个金正日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华西村有点像朝鲜的这个体制？但没有，绝对比华绝对比朝鲜富裕多了。 对对，这个我相信、 这个是对的啊。因此，这个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媒体做很有意思的这个家族谱系的这个图啊，发现华西村，哎，从吴仁宝这个一代往下，今天有调查就认为华西村所有可以动用的资金当中90%都是被吴氏家族所控制。当然，这样的说法我们并没有办法证实啊。但是吴氏的后人，那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从现在谁担任村委书记，谁担任这个集体企业的这个领导岗位，我们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吴贤他们这一家子当中。但是 对，这个是你知道的一个。但是根据他们的这个副书记孙海燕呢、他就这样说，他是说他们的这个吴氏家族拿的奖金是非常少的，包括这个老书记就是吴仁宝， 对， 他一分钱都不拿。那他们有一个上限，就是300万。这300万的上限，你每一年不得多过这个300万的上限。就是说他每其实跟刚我们说的每一个村民是一样的，每一个人拿到的钱都很少，但是感觉上他的资产特别的多。 是 有一个数字的分析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他的这个收入3个来源，哪三个？第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就你工作的很多，那就是有一些积累，但是呢他的奖金收入兑现的只有20%，就80%你是拿不出来。 我没有办法兑现啊，对， 在股里面，在股份里面， 也就是我账面上的这个钱很多。 账面上的钱很多，但是拿出来的只能20%，这是一部分。那第二个就是各项福利的一些待遇，比方说我们发粮食给你，我配车给你，我配房子给你，这些全部是集体配的，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也有，你们家也有这个房子，你们家也有三辆车，都是一样的。那第三个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资本分红，这个就是股份，但是这个股份呢被套在房子里，这个中间特别的复杂，就是你这个房子你是要交一定的租赁的钱的， 对， 但我挣得的钱呢又要来补贴这个房子的钱， 所 以就是搞来搞去，哎，最后这些人就十几年以来，有些农民都不清楚我的钱到哪里去了。 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我们就是表面上的一个宣传说华西村多么多么的富有，但是很多这个华西村里面的不管是村民还是外来的务工人员，哎，说我这个工资，我可能我不知道在江苏别的地方的工资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他说可能我在村的集体企业的工厂里面干活，可能也不超过2000块钱吧，一个月的工资。 他能享受到的，但是他能享受到的可能比外面的更多，但是拿到口袋里的 不会更多。就是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光从他这个拿到口袋里的这个工资收入来说，好像对并不多啊。但是他的比如说住的房子，他可以折算的这个地价，包括他这个账面上的这个股份非常的高，因此我们觉得华西村的这个村民啊非常的富裕。网上我要到这个微博里面一搜华西村，很多这个姑娘们哎都说，哎呀，我的梦想就是要嫁到华西村里去。因此华西村其实对外来的就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小的， 所以华西村作为一个团体对大家的吸引力非常的大，就大家觉得到那边你就能过上好的日子， 对， 但是到了那边的人才知道，哦，华西村的秘密原来是你只有在那里才能享受这样的日子，你一旦不喜欢，你离开的时候这些你都不能带走，你必须留下来。 而且呢华西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对于户口的或者说对于落户的这个限制就是 非常严格， 很多人啊，我想到华西村去，哎，感觉待遇很好，但是我并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成为华西人，我很多时候只是在那边作为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么一个待遇。华西村对于我们通过这个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资料来看，华西村对于外来人员落户的这个限制非常的严，因此它保证了我原来就所谓原来老华西 人的 这些福利是很难被摊薄的。 对，所以它有一个中心村嘛，就是可能几 就是老华西村， 老华西村还有周边13个小的村，他们的福利分配是不一样的。 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阶级嘛。对吗？ 对 啊，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就是你到了这个华西村，哎呀，能有车子开呀，能有房子住啊？ 是 为什么有些人就不喜欢呢？觉得自己不幸福呢？我找到几条原因啊，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集体的资产嘛，集体享有， 对， 所以他有一些钱是从工资里面扣的。比方说你这个投资飞机要钱吧，那投资飞机就从每个户的里面扣掉一点钱， 而且这个中层干部一定要坐这个飞机，已经把你机票1000块钱已经扣掉，你不坐也得坐啊。 对，强硬的一个扣掉。 是。 那还有一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控制是非常的厉害啊，还有这个思想控制，就是说村子里面不能有这个，不能养猫，可以养猫，养猫可以受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但是不能养狗，如果养狗的话就要罚款。 对。 不能唱 K，不能赌博。 对。 对，这些是非常严格。然后他说晚上9点要回家，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 这个很有意思啊，在虽然说这是一个农村啊，但是他的有一些管理的模式还是让大家想到，哎，中国可能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只能养猫不能养狗，就好像以前说这个毛主席说这个麻雀是这个害鸟，然后导致有一段时间大家集体打麻雀，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事情已经说一个这个我的领导者的权力是无处不在的，我开始干预到每个人个人的生活，这个跟我们今天恐怕在比如在香港这流行的所谓一种 自由的 或者说一种这个资本主义式的，我们如果以这个来划分的话啊，一种这个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的话是有很大的冲突的。 对， 但是在华西村呢，它就是以一种这样我们现在看到已经非常原始或者说甚至有点老套的这样的一套方式，他自己可以过得挺好。这是华西村他实行的方式是很旧的，但是他的经济表现非常的好，这是让今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迷惑的一点。因为我们在今天所有的这个经济改革都在讲要市场化， 对，他有一个逆向的感觉， 对，但是他好像是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怪物， 但是他却过得很好。 他应该这个要从他的历史来看，因为这个吴仁宝这个人，他当然是功不可没的，让这个村子成为了这个全国来说最富裕的一个村子。因为从这个50年代的土改啊，到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经济体制的转变，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他全部抓住了非常重要的时机。 是 那。为什么说他这个人就是成为了一个形象的代言人呢？很大程度上说他跟这个政治啊有不小的联系。他早上据说他早上3-4点钟就起来，第一件事看凤凰卫视阮次山的新闻今日谈，他就告诫所有下面的人，就是说把握国家政策是最最重要的，这一直是他们这个的一个理念。那在中国的当时的一个环境下面啊，他可能用这种跟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政治的潮流，然后跟随这个政治的政策的红利，他最后成功了。那他积累出来的这些财富才让现在华西村存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但是至于以后会不会走下坡路，这个模式是不是以后会不成功了， 对， 那我觉得还是时间会检验 出来。这个你说的很有意思啊，就是吴仁宝他的，我们从他对他生活的一些侧写来说，比如说他每天7点钟到7点半新闻联播是铁打不动，他平时很忙，但在7点钟到7点半是没有人可以约到他的，就没有人可以打扰他的。看完新闻联播之后，就是开这个村里的常委会。 常委会 ，哎，这个他们就开，然后根据新闻联播的内容来布置工作。这一点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他的据说吴仁宝在弥留之际，他这个在那边说这个一些意识不清的话的时候，还是在说要开会。要说要开会，你就可以觉得他一辈子，或者说华西村整个的成功了，跟他成功的选对了边，简单来说，或者说找到了政治的方向，他明白接下来这个时代的大事，比如说要改革开放了， 对， 要改革开放，他马上能够跟上这一波潮流，站在潮流最顶端，因此他吃到了这个开放的红利。但是他这样的模式，他这个开放或者说采取这样的这个集体经济的选择，是不是他本身的一个自主的选择，很难说，我今天很难来判断是不是这样。但是他真的是很聪明，就好像他是一个赌博，他知道庄家会压在哪一边，他就是永远跟着庄家下压，因此最后他总是能够赢钱。 所以对于吴仁宝的评价，大家就说他既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厂长，也是一个村支书，的确不可否认他的一些眼光。 你如果说他是政治家的话，我相信会有人批评吧，可以说他有一点投机的这个， 他甚至比有一些就是可能是部门的，就国家部门的领导干部 更清楚党中央在想什么。 你想他一看完新闻联播马上开会嘛，你 真是 这个其实跟 他对于新闻的对于政策的解读能力是极强的啊， 极有敏锐、 啊、极敏锐的、这也是我觉得非常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个90年代初这一波商品经济的全民经商的大潮当中啊，你说当时10亿中国人9亿商还有1亿在观望啊，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情况当中，哎，真正能够在不断来回变化的这个潮流当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这真的是需要一点的这个技术或者说经验。 所以当现在这个吴仁宝去世啊，就是华西村应该说为成为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因为他的这个形象或者是他的一个统治的范围已经不再存留在这个村庄里面了。接下来就是有新的一个领导班子在整理整个的村庄，包括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理念跟他就是完全不一样。他就说老一辈的就是搞那些钢铁厂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 但是从他开始他就开始发展那些服务业， 他进军金融了。 对，他开始他觉得说不能再老靠那些第一产业来支撑整个这华西村的一个运作，要开始跟世界接轨，他们把这些海外的投资的比例更加扩大，关闭一些工厂，这个其实跟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你看看有一些暗合之处嘛。那他之后还会不会成为中国第一村，我们就不好说了， 能不能保持这个地位。 对， 对， 他或者是他改变另外一个形象，他变成，因为他这个他的第四个儿子他就说嘛，他希望把华西村成为一个生态村，他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旅游的圣地呢，而不是一个只是我们所说的天下第一村最富有的那个村庄。 我自己的一个判断还是取决于他能不能够在接下来中国这个政治的进程中压对边。 跟他爸一样是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判断的成分。你如果说你选择的你站对了队伍，你就不管你投资的是生态也好还是钢铁也好，你要是能够判断到中国政治下一步的动向才是华西村， 但是他要结合自身的 最大的这个秘诀， 本身的本质啊。 哎，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华西村的这个问题啊。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郑明奇。 我是燕婷。 好，在今天的这个12点半之后，我们全媒体的话题啊马上就开放了。我们一直在这个大家看到在凤凰台底下跑马跑了很久了，今天谈一下这个养老金的话题啊。我知道我们的很多这个听众啊，这个年纪应该是跟我一样比较轻，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养老的问题。那但是哎，有一个新闻啊，大家很有看到了，很有意思，说对于现在80后的年轻人来说啊，这个要存够多少钱才够养老呢？ 这个压力我觉得挺大的， 好像是说240万到270万吧，人民币啊。 那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到你老的时候，50年，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的标准，你如果今天你手上，比如说徐燕婷，你今天手上做了270万了，你就可以不干活了。 你是说我现在就是 啊？不是不干活，就如果说假设你现在老了，你现在就60岁了，那你有如果有270万的话，你就 所以 呀、OK ， 那你对于80年代刚刚出生的人来说，不是要2400万，到时候通货膨胀啊，加这个加加那个的才够吗？ 你这基本上上亿了啊，这基本上上 亿 了，好， 压力太大。 因此，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哎，你算算看啊，或者说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不管你在交强基金啊，还是在交社保五险一金，哎，你的养老金啊，你觉得你够吗？你真的存够了养老金吗？可以打电话进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下载下来，然后点到凤凰 Uradio 综合台现在正在直播的 3D 化新闻。 哎，你说这个养老的话题，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华西村啊，还有一点点这个关系。就怎么说呢？因为在农村呢，这个在之前的这个情况是社保的体系其实是并没有完全的覆盖到农村，最近几年开始才有的。那么其实对于华西村很多的老人来说，这个华西村的这个生活啊，是有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 对呀， 就是说他可能 集体产业， 对，集体产业，那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啊，没有办法奔驰宝马，但是你的基本养老这个生活是无忧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关于华西村的传说，就是说他们那儿的老人特别多，因为呢每一家如果赡养这个老人到70岁，我记得是就有一笔丰厚的奖金。 他们有敬老金， 到80岁这个奖金就会加倍，然后到90岁、100岁就是一直往上翻的。所以华西村的老人家就特别多。 而且感觉应该过得也不错。 那肯定是过得很不错 的。是这个华西村的。如果说有价值观的话哈，我们一直这个谈论实践的说有中国梦的话，这个中国梦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价值观的话，华西村的价值观其实是很奇怪的。你看它这里面又有一种你比如说政治上这个跟这个 高度一致，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它这个无人保不断的强调我是这个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爱党爱国啊也好，就是完全走的这一条这个非常红的这条路线。在文化上呢，他也很强调这个中国的就是在农村啊，或者说这个宗族的这种关系。 嗯， 就是我们从他的这个权力结构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哎，大家这个血缘血亲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村的定义还在。 哎，这个村的定义还在，这个宗法啊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的。华西村这个吴仁宝他既是一个党委的一个领导，也是企业的，那他在退休之前啊，企业的最高话事者，还是一个村子里面恐怕是一个长老的这么一个形象，因此是三位一体的吧。 对。 然后呢，还有在文化上，你看除了这个宗法之外，对于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孝道，孝道这些也是非常强，而且有一些道德的规范，不能赌博，好，这样的这个要求很多的。然后在甚至宗教的价值上也有一些混杂，你看他又有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又有毛泽东的像，又有孔子的像，还有一些西方的，哎，这个耶稣圣母，哎，他也有。因此呢，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一种价值，只要对我有用，我抓来就用。 只要让我能变富的，我都一定会顺应这条路去走。 对，有人很多人问这个吴仁宝说，哎呀，你这个私塾啊，他的这个年代还是念私塾，只念过2年私塾， 对，没怎么念过书啊， 哎， 哪来那么多大道理呢？ 很厉害啊！但是吴仁宝这也没有多说，但是我们从他村里面的这个建的这个金塔啊，这个各种的这个文化的宣示，很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各种价值三位一体的 揉杂。 然后在实践的层面上呢，基本上只要是挣钱的就是好的，这是我对华西村的一个理解。 对，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就刚你说的这个，他五十周年之后啊，各大记者媒体那场五十周年的晚会做得非常厉害啊， 是 就是 堪比春晚呢、啊。 对，堪比春晚，请来了非常著名的一些主持人，而且据说那个人数是达到1.5万呢、那孙子人才多少？他居然有1.5万的外宾跑到那里去。 是啊， 在那以后，就是大家就开始慢慢挖掘这个里面的人在光环之下，在非常富裕的生活的背后到底过着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也感受到了以前里面一些农民的无奈。 是， 他们就觉得说，哎，这里的农民如果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那个才叫真正的富裕。 哎，你说到这个，就马上想到在广东啊，我这个其实很非常的有意思。广东和江苏论 GDP 的话，是中国第一和第二位的省份。在广东有一个乌坎村，这个恐怕是最近一段时间风头或者说曝光度非常高的。乌坎村搞一个所谓基层民主选举的实验，村民要求自治，村民要求把这个村委会的选举权拿回来。哎，开始大家从这个价值观上，特别是在自由派的这个价值观上，大家对乌坎是一片叫好，哎，觉得这个是发挥这个基层民主的一个自治性。但是现实的我们看到乌坎，根据现在的我们掌握到的消息来看，乌坎的情况并不好。乌坎在他搞这个民主试验之前的这些存在的问题通通还在，全部都没有解决。土地的争议，包括这个村子里面因为这一场大的这个分裂以后造成了很多内部的矛盾，即使是这个当时一起参加抗争的这一批村，这些村民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嫌隙已经产生。这个跟华西村呢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西村在他的一些政治的做法上面可能大家觉得有一点落后，有一点过时，很保守，很传统，因此特别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对于华西村往往持批判的立场。但是华西村的经济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对，用 这个让人很 你的嘴， 哎，这个让人非常的感慨。 那是因为乌坎村的那些支持他一开始就是说，哎呀，你要搞自由民主啊，这些人没办法给他们面包，所以也开不出水仙花来，就是， 对，所以让人怀疑啊，说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要吃饭的话，你就不能够这个太搞这个太民主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两者是可以兼得，但是肯定会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就像是华西村在未来的这个繁华的一个道路上，新的领导班子他们肯定也会在这个思考，包括他的这些儿子啊，或者是他们的下一代啊，想要继续按照这个旧有的一个模式。其实吴润跑他自己非常坦诚，他就是说其实华西村的有很大一部分起来的功劳也要靠国家政策的一些扶持， 是 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一些城镇方面的这个建设的扶持，包括这个农村的大力的支持，那个时候是政府的一个政策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在加快城镇化的一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可能政府的这个重点就不会像给华西村当时这种情况下有那么多的扶持，他政策的红利他就吃不到。那可能其他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华西村这个村子无法效仿的一个原因所在， 没有办法被模仿。 对呀，没有办法在 copy 当时的此情此景下的所作所为。 因此有人在评价中国梦的时候经常把华西村拿出来当做中国梦的一个典范啊，但是马上就有人补充说，如果说华西村真的是中国梦的话，但这个中国梦也是一个孤本， 孤本 它没有办法被模仿。因为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乌坎跟华西村比较的这个问题啊，我也想了一下，我最后发现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华西村的规模。华西村把华西村后来并进村子的这个人数算进去也只有3万多人、 哦， 最早只有2000人，2000人也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体企业的 企 大型大国企，比这个大的多了。富士康有30万员工呢，对不对？有10个华西村呢。因此你要以华西村的这个经验，有人想把它推广到全中国，这是很难很难的。我们以前经常在说，哎，中国学习一些新加坡的这个威权主义的这个模式，新加坡400万人，大家还是觉得新加坡太小，学不来，或者说这个经验没有办法复制到中国。你不要说一个华西村只有三万人，当然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而且它的这个体量就是造成了华西村，所谓如果说有华西村模式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被复制的一个模式。 你刚刚也说了，像这个华西村像新加坡嘛，其实有人就形容华西村是中国的新加坡。 那吴仁宝就是中国的李光耀。 对啊，他就说吴仁宝是中国的李光耀，同类相比啊。 好，这个今天我们对华西村的讨论啊，就到这里这么多，真的是我非常有 这个冲动啊，要到华西村去看一下、 嗯。我打算下次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下， 去坐一下那个直升飞机， 感受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但直升飞机的票价有点贵，1000块钱。好了，这个我们待会儿开放热线，哎，请你来讨论关于这个养老金的话题。哎，算一算账，你的养老金存够了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下载手机 app 凤凰 FM， 然后来一键 call in。三 D 华新闻正在直播。 好，现在就打电话进来吧。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基。今天看到新闻说，内地在酝酿养老金改革，哎，在企业养老金方面有消息指出有可能要提高。那说到这个养老金的话题啊，我们看到在去年其实就有人计算过，如果你是80后的话，你要能够养老，就80后我们现在估计大概在30岁上下啊，如果说你要养老的话，现在得存足，我刚刚说200多万看来还不够，哎，要超过340万了。你现在有340万，或者说你离340万还有多远？340万人民币才够养老。哎，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个听众，哎，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养老金存够了吗？今天第一位是段先生，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段先生怎么样？担心自己的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吗？ 如果按那个340万来说的话，我肯定的担心啊。我们现在才存几万块钱呢。 段先生可以问一下，现在几岁了吗？ 我现在35。 35岁，离340万还有距离。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零头都不够。 那因此有过考虑吗？我知道可能现在来考虑养老可能有一点早啊，但是大概的这个规划是怎么样？ 规划，因为我们是在那个机关事业部门上班嘛。 是。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群体，就看大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比如说我才存大概5-6万块钱。那大家都存5-6万块钱，按国内的内地的习惯，就是说，如果是个群体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担心，因为我能别人生活，就我能人生活；如果我不能生活，别人也不能生活。那大家是个群体的问题，政府总要去解决的。 嗯，就是说，即使没有340万，但是如果大家都没有340万的话，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怎么讲呢？就是说，按中国的习惯来说，如果不可能这么多人的问题政府不去关注啊， 政府不会撂下大家不管。 对对对，按340万的算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可能340万你退休的时候能拿到比较高的那个养老金。 嗯，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估计基本的生活政府应该有保障吧。 嗯，还是比较寄希望在政府这边。 因为政府在这一块的那个动作的确比较滞后。 嗯，段先生是公务员吗？ 我们不是公务员，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的干部。 哦，事业单位的干部，因此这个可能在这个国家补贴方面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而且我们在这边方面有些单位啊，因为像内地的差异很大。 嗯， 有些事业单位的那个养老保险金都没有缴，像我们前几年都没有缴，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缴的。 嗯。好的，非常是好，非常感谢段先生啊。段先生是来自 江西 啊，江西的朋友，对，之前有给我们打过电话，非常感谢。 嗯， 好，这个段先生说他零头还没有存到，但是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不是太担心。接下来是穆先生，穆先生你好。喂，哎，穆先生你好，您是从湖北是吗？湖南长沙。对，穆先生也是咱们老朋友了。您这个养老的这个计划已经做出了吗？现在担心这个养老的问题吗？ 现在那340万，我去了，我现在都不敢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才28岁嘛。 对， 28岁，我还没有考虑我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现在更多的担心的是父母他们那一辈他们的养老问题。 嗯， 其实像我们年轻人现在都首先是面临一个房子的问题嘛， 是 因为要买房，所以很多时间精力什么的都放在这方面来。 嗯， 然后父母呢，可能更多的是要靠他们自己首先来 解决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尤其我父母还是在农村的， 嗯， 他们就完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国家的一些养老的补贴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靠自己，然后攒的一点点，就之前几十年攒的一点积蓄，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实在太快了，你之前可能攒10万块钱，到现在10万块钱可能完全都不够说以后能过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他们的养老问题其实我觉得是现在对我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嗯，那您的父母是有是完全靠自己的积蓄吗？还是现在农村我知道也有一些这个社会保障的这个内容，这一块的这个补充大吗？社会农村的社保， 农村的这个社保，目前我了解，我家乡是山东烟台那边，我家乡那边的政策是呢，就是你一次性缴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养老保险之后，你大概满60岁之后，每年大概可以拿800块钱左右。 嗯。啊，是这样，一次性缴一笔养老保险， 要缴一大笔钱才可以的。 嗯，那您的父母会选择 这样？ 是，您说， 在10年之后的话，这800块钱可能就很不值钱了。就现在想象，大概10年以前的，可能是100块钱，可能相当于现在大概1000块钱。 嗯， 那也就意味着这800块钱，如果10年之后还是这个金额的话，那到时候其实是杯水车薪的。 是，还得考虑到这个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这个因素。 对对。 好，非常感谢穆先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现在可能对于今天可能很多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来说，自己的养老还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之上啊，但是父母的养老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您好。 哎，李小姐是从 北京。 北京的朋友，对，之前也有打来过，您是怎么看养老的这个问题呢？您的父母现在这个养老的问题需要您来操心吗？ 暂时是不需要的。 嗯， 但是他们也担心，就是因为通胀嘛，然后到时候能拿到的养老金可能就是很低了吧，可能就是会有这个担心，所以包括他们的朋友啊、同事啊，然后就是也会有类似的担心，所以他们都是打算买个房啊，或者是就是想投资一些比较保值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以这个来养老， 买房， 这个好像比养老金更靠谱。 这个买房投资比养老金更靠谱，但是买房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投入比养老金要大多了。 所以就是大家也是在考虑，如果有闲钱的话，尽量哪怕在郊区买一个小的这个房子，毕竟是会随着通胀而升值的。这个就是通胀再怎么通胀，房价是会跟着涨上去，这个还是比较，就是房价还是就是再怎么通胀，你如果把房子卖了，能拿到的那些钱，就是看着要比这个养老金它规定的那个线要好一些。 嗯，好的，这个李小姐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房地产商看上去比社保基金要靠谱一点。这个很多的朋友我现在也知道，通过买房在这边这个进行一种投资，然后达到一个养老的效果。这是不是也是中国这个房地产价格啊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呢？我们来听一下，接下来是明先生。明先生你好。 哎，你好。 明先生是杭州的对吧？ 是。 杭州的这个房价也是非常高，您有觉得这个投资买房可以达到养老的目的吗？ 当然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因为就在杭州来看，因为本身杭州这边是像温州、台州、金华人都是特别特别有钱， 是， 那他们会想说自己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下面这种县市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到省会城市，到杭州、到上海去买房，所以推高了这边房价。像杭州本地人现在想要买说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些房，就要到周边去，就离市中心要远很多的。 嗯， 那大家都很清楚说从来没有人说在杭州买错房子过。为什么？因为它保值。那好，我到考虑到30-50年之后我也要养老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手里拿着一套或者几套房子，很有必要。 嗯，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谁买房是赔了的。 对，在杭州是没有。 嗯， 基本上就除非是有那种极端的现象啊，那个这个我觉得那不是广泛的效应，可能是个例了。 嗯， 基本上没有那种情况出现。 嗯，但是我知道杭州现在有这个房屋的限购，这个在限购之下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投资的行为呢？ 嗯，像外地人在杭州买房限购啊，可以啊。那么这边有很多人力资源公司。对于外地人在杭州买房的话，你户口不在这边，那我只考察一点，就是2年内累积交满1年的那个养老保险。 嗯， 我可以有这些人力资源公司帮你代缴。 补满一年的， 嗯， 这样你就可以在这边买房了。房这个房屋的这个登记机构就会认可你这个补满的。当然像有很多银行贷款他可能没办法做，那我也不在乎啊，我这个我就可以一笔钱付掉，我有这个能力，只不过没有在杭州的有户口而已。 嗯，这个也是 就是政策漏洞，对， 政策的漏洞，或者说衍生了很多这个产业链吧，有很多的公司也专门做这样的生意。 对对，非常多。 好，非常感谢明先生啊，来自杭州。这个大家都是各有各的招啊，这个有的人就是储蓄，哎，就存钱，有的人就是买楼，哎，买楼的话你看这个限购之下啊，或者说你看调控加税，那这个真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很实际的这个需要，因为这个是生活的必须，那总得想出一点什么样的办法，因此哎呀真是智慧在民间。那今天说到这个养老的话题啊，这个大家赶紧考虑一下，哎，我觉得我都需要考虑的一下啊，赶紧要不要去做一点投资，不然的话以后可能再到这个二三十年之后，像刚刚明先生说的，这个买楼目前为止没有人觉得买楼是赔的，当然了，这个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哎，大家还是小心啊。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熙，再会。